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。管家帮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棒耳边。87.6。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黑色的眼罩，黑色的斗篷，用优美的剑法在维尔塔上校身上画出一个大大的 Z 字，还有那句经典的无声就是默许，是不是维尔塔上校？这些熟悉的情节都出自一部经典影片，这部影片让两个人走进了大众视野，一个是主演阿兰德龙，还有一个就是给他配音的童子荣。这就是来自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配音的影片《佐罗》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英超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。今天在译制经典单元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《佐罗》这部影片。对于这么一部经典的影片，我们的节目还是打破常规，重点来和您讲说影片背后的鲜为人知的故事。至于影片本身的故事，我们仅仅是简单介绍。西班牙人在南美洲殖民统治时代苛捐杂税，民不聊生，一位总督在上任途中被杀，三个月后新总督突然出现，不过他似乎是一个贵族的纨绔子弟，一切事务都交给别人处理。与此同时，人们传说一位蒙面黑侠从天而降，除恶惩奸，除强扶弱，身兼总督和侠客双重身份的 Ego， 也就是 Zolo， 与残暴的维尔塔上校斗智斗勇，终于在维尔塔强娶奥顿西亚的婚礼上结果了这个恶棍的性命，为当地百姓除了遗害。在影片 Zolo 之中，新总督已经到达了领地，阿兰德龙饰演的 Ego， 也就是 Zolo， 看到了这位老朋友。 这一片是北美洲，下面这一大片是南美洲，我们就在这儿。你仔细找找，卡特基纳在哪儿？ 这儿。 不对，仔细找找。 瞧，在那儿呢。 不错，拉菲利托，我们就是从这儿巴塞罗那上船的，渡过了大西洋，进入了加勒比海，到卡特基纳，再翻过这些山，就到了我们的新家新阿拉贡了。 真是千里迢迢。 Diego， Diego， 你怎么在这儿？真是太巧了，我们才刚到。 10年没见，刚见面又要分手了。明天我回西班牙， 也许明天我把你留住了。 不会的。 还记得玛利亚吗？ 哦，当然。 Diego， 见到你太高兴了。 谢谢。这是谁？ 拉菲利托。拉菲利托，过来。 好。 来见见这位欧洲，大概也是美洲最好的剑客，除非你听信了我的忠告，现在不再弄枪舞剑了。 在这一带不弄枪舞剑要吃大亏。 几百年的习惯使我们产生了一种抵制任何变革的心理。欧洲衰老了，刻板化了，只有美洲才是能够树立起一种公正政府的理想的地方。 十年过去了，你还抱着这个空想不放。 也许再过十年这些都会实现的，所以你看这十年并没有白过。 米格尔，你要去当总督的那个领地过去一直是一个人欲横流血腥仇杀的地方。 那是过去，以后请 你改变不了。 我宁死也要为之奋斗。提亚哥，这是天意，要我叔叔死于疟疾，让我来接替他做新总督，所以我也一定要替天行道。 你叔叔要死于疟疾，那是人为的，不是天意。 我不明白。 东部领地根本没疟疾病。 玛利亚，别听他的，他开玩笑。 我没开玩笑，米格尔，你在开玩笑。你以为手无寸铁就能所向无敌？ 提亚哥，我这是替天行道。 这么干是傻瓜。 不许你叫我爸爸傻瓜，他是最勇敢的人，你就为他勇敢。你是傻瓜，你是傻瓜，就是不许你 睡了 这样说我爸爸。 好了好了，走吧。 对不起，米格尔。 没什么，儿子总觉得自己父亲好。你不跟我多坐会儿了？ 不了，谢谢，明儿一早我就得动身。 那好吧。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一段电影原声片段来自影片《佐罗》，随后新总督就遭到了暗杀。也许是阿兰·德隆版的《佐罗》过于经典，很多中国观众误以为佐罗是法国人。其实佐罗的故事最早出现在1919年美国作家约翰·斯顿·麦克库利的连载通俗杂志故事《卡佩斯特拉诺的诅咒》之中。1975年法国与意大利合拍了这部影片。1978年法国影片《佐罗》被引进到了中国，并且曾经一度引起全国观众的追捧热潮。1981年《佐罗》的观众达到了创纪录的7000万人次，足以见得这部影片是有多大的影响力，甚至可以说是影响了整整一代人。影片中的故事还在继续，伊戈假扮成总督来到了领地新阿拉贡，而当地的地头蛇维尔塔上校确实另怀鬼胎。 贵族院的先生们，总督去世已经3个月了，他的继承者还没有从西班牙来接任。无情的事实是，西班牙离我们新阿拉贡太远，而我们的局势又实在太危险，容不得有半点延误了。我们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，在周围的山上，英国人雇佣了匪徒，不断骚扰抢劫我们的车辆。在内地各省，他们制造叛乱。所以先生们，我们必须采取断然措施。我要求你们把权力集中起来，把军队还有行政权全部交给我。我想先生们都同意了吧。 无声就是默许，是吗？维尔特上校，你就是维尔特上校是不是？ 是我。 先生们，我确实十分的清楚，也深深体会到这个责任的重大。 你这样凭空说的是什么责任？ 当然是我的责任。我是米格尔·维加德莱森，国王恩准的新总督。我的委任状。先生们，先生们，请大家稍微静一静。 您什么时候到的，阁下？ 刚到不久。我不想打断你的话，因为我觉得这是让我正确估计形势的一个良好的时机。 做到了吗？正确估计到形势了吗？ 哦，大概做到了，除非是你夸他。形势确实很糟，对我来说这是在我的叔叔病故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打击。啊，这些话以后说吧，现在我不能在这儿奉陪大家了，我还没有前去觐见我的婶婶呢。 改革开放40载，意志经典嗨跨年。2018年12月17日到2019年2月1日， 今晚我们说电影特别推出35期，共30部原声原配外国经典意识影片。 杜秋，你看多么蓝的天。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？ 我缺刷子，我要买新刷子。 我给你买一大盒，一大盒扁刷子。 您说我没心肝？ 您肝胆俱全。 说我干巴巴的？ 不，你湿乎乎的。 尽享听觉盛宴，重温美好回忆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意志经典，嗨跨年。 我是英超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。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观众，特别是青少年观众心中，佐洛主演阿兰德龙，英俊的面容，迷人的微笑，骑马仗剑的一腔热血侠情都令人着迷，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充满着无穷的魅力。佐洛在中国已经不仅仅是英俊潇洒劫富济贫的英雄代名词了，其实佐洛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加利福尼亚这一块3亿骑主的土地上，时间是18、19世纪西班牙统治墨西哥的时期。主人公伊戈是一个侠盗罗宾汉式的凡人英雄，他本是地主的儿子，却愿意行侠仗义，除暴安良，劫富济贫，因此他必须化身佐洛秘密行动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佐洛在影片当中的第一次出场，主张正义，除强扶弱。 特尼尼达的修道士弗朗西斯科，你犯有讹诈商人拉米洛·巴尔德斯的罪行，现在人证俱在，你把坏皮子卖给了他。 那都是些好皮子，你可以亲眼去看看，尽是虫子，我把它给烧了。 你在说鬼话， 你辱骂诚实商人，理应另外受到惩处。 你颠倒黑白，法官先生， 好大胆！你现在又犯了藐视法庭罪， 这场戏该收场了。你们都知道他的判决早已经内定了，你们也知道为什么非要治他的罪。他无非是因为抗议暴政、揭露骗子、吸血鬼、投机商才有罪的。 不许他说。 别说了，小姐。 讹诈罪打10遍，恶意中伤造谣诽谤打10遍。 这群狗， 我们在天之父，我们 住手。从现在起，我们不打无辜的人了。 你是谁？ 想干什么？ 让你们看看公正的判决。抓住他！抓住他！傻瓜，抓住他！啊！哦！你们首先把修道士弗朗西斯科放了，现在去抓真的罪犯。受贿的法官，作假的证人，这个狠毒的执法官，留你一条狗命，中士。 哦，那是佐洛的记号。佐洛， 佐洛， 佐洛， 你走，修道士，让孩子们留下，看看法律是公允的。现在判决，把他们以3倍于他们打修道士的鞭数。好，冲！ 这只是开个头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片段来自影片佐洛。听到这儿，相信很多听众都会有这样的回忆，佐洛的一举一动，还有那个 Z 字，甚至他的声音都是那样的难忘。佐洛是阿兰德龙影片当中比较早期的一部作品，甚至阿兰德龙本人在回忆影片的拍摄过程时，某些细节都有些淡忘了。他把最英俊的形象、最精湛的演技和最黄金的年华给了这部影片， 当时他在出演佐洛的时候已经40多岁了。不要误会阿兰德隆只是靠脸蛋吃饭的花瓶，他也是有演技的。法国影星阿兰德隆1935年10月8号生于法国索镇市，从小在一个破裂的家庭环境下长大。长大之后他在印度的法国海军当了几年伞兵，后来又当过侍者、售货员和搬运工，一直到1957年他被人意外发现，第一次参加了影片《当女人卷入其中》的演出。因为长相俊美，后来他又得到过不少温柔小生和风流英雄的角色，佐洛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影片佐洛的电影原声。那么这一段剧情讲述的是佐洛英雄救美的情节。 你好好想想，不要坐失良机，我现在准备娶你。 不要靠近我。 我是给你一个全家赎回自由的机会，当然这在眼前对你来说是有点痛苦，不过到最后你会觉得其乐无穷。我不能让你白搭了。 住手，上校，如果你不会尊重妇女，我可以教你。 你很勇敢，先把我剑挑了再找我决斗。 你忘了我是个强盗，强盗想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。我要你跪下来恳求这位小姐的宽恕。 你是个疯子。 跪下来，跪下。 我是个军人。 卑鄙无耻，跪下。 不跪。 上校，等我在军服上滑腻了，我就掏你的心。你起誓再不冒犯他了。 我起誓，请您宽恕我。 你滚吧。 要走了。 你不会有危险。 你多保重，我还是不放心，可惜我帮不了 你。是我觉得这斗争生活更有意义。谢谢， 我们还会见面，强盗。 随着影片佐洛在中国的风行，为主演阿兰德隆配音的童自荣也是红遍大江南北。也是从那个时候起，童自荣的声音成为了译制片中美男子的最佳代言。仅仅听他的声音，相信就会有不少的少男少女为之着迷。明亮而帅气，潇洒中带着风流，音色华丽，充满儒雅的贵族气质。据说他在配那个懒散的贵族时会穿拖鞋，而配那个俊朗的剑客时就会登上雪亮的皮鞋。就是那种声音伴随着岁月告诉我们什么叫柔软，什么叫明亮，当然还有什么叫做帅。接下来这一段电影原声讲述的是女主角奥顿西亚见到新任总督，却不知道他就是佐洛。 普林顿伯爵和夫人以及奥顿西亚小姐， 承蒙光临，我不胜承蒙光临，我不胜荣幸。我一直想认识你们，小姐。 我们这么多年所受的莫大冤枉和非人的待遇，爸爸在这盛宴面前显得多么无足轻重。 别说了， 更不用说，我们是怀着极大的喜悦，今天又能再一次跻身于这些贵人之间，他们过去是不屑于看我们一眼的。 哦，奥顿西亚表妹，你这样侃侃而谈，恐怕会引起在场不少仁人志士的争议。 仁人？我没看到什么仁人志士。 因为有 威尔特上校到。 也许奥顿西亚小姐认为只有强盗才够得上是仁人志士吧。 你要是指佐洛，威尔特上校，你应该很清楚，我有幸把这个所谓强盗跟你做了比较。 小姐， 请你原谅。对不起，那条狗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给我写了首诗。 啊，我的天， 总督最后裁决，你被认为有判处死刑， 天命Zoro。 Zoro，Zoro，哦不，哦天哪天哪， 卫兵， 哦不， 卫兵， 哦我的天哪！ 从现在起，所有房门都要上锁，全部钥匙交给我，我们安上个报警装置，把这间屋子跟外界接上，来回两根绳，每过15分钟，我就拉这根绳。撞在这儿的铃就响了，然后你就拉另一根绳给个回铃，这就表示一切都正常。我还另外有个主意。 好了好了，队长，你出去。 遵命。 总督阁下，总督阁下，我想出了一个活捉佐罗的好办法。我们要先把奥顿西亚抓起来，带上铁镣，把他拉出去游街，佐罗就会挺身而出来搭救他。 可是上校，他是个贵族，我的表妹。哦不不不，这不行。 事关生死，您不能犹豫了。您的命。 哦，我的命 难保啊。 难保。 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为维尔塔上校配音的秋月峰。配音演员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台词都吐清楚了，却让人感受不到台词背后的情绪。佐罗片尾高潮处就有这么一个片段，在决斗中佐罗意识失足，维尔塔上校却连连狂呼，佐罗死了，佐罗死了。一般来说，声嘶力竭的大喊几声好像也能通过，但是感染力总会差一点。秋月峰却始终不曾掉以轻心，在试戏和实录过程之中，年近60的他一遍又一遍竭尽全力，几近失控的喊。毕竟配音是一个力气活啊，而更主要的是通过他的呼叫能让大家感受到他内心那一份得意忘形、欣喜若狂的心情，而观众最想听的不也正是这一份真实的感受吗？ 死了，他死了，强盗死了，他死了，佐罗死了，佐罗死了， 还有一口气。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。 提起这部经典的影片《佐罗》，其实这个题材一直在不停地翻拍，《佐罗的面具》、《佐罗的后代》、《佐罗传奇》、《佐罗风流历险记》、《佐罗的记号》等等，都是主人公锁定在了佐罗的身上。而要说中国观众最熟悉的，还得算是1975年阿兰·德龙这一版。相信大家对影片当中的主题曲一样印象深刻。节目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西班牙歌曲《佐罗》。我是英超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，稍后是广播剧场。Thank you.